那是一种怎样穿越的感觉？ 老外都在外边，这干嘛呢？什么达登尼，对不对？ 还有跳秧歌， 扭秧歌的， 扭秧歌就特别 高跷， 是不是？ 嗯、有高跷， 有，之前也看到过。 他那个庙会跟那个China Town离得远吗？就是那个就在里头， 基本就在一个，其实就是那边的中国城，就尤其是洛杉矶这种，它可能就分三个区域， 哦、 它一个整个的一个洛杉矶，然后它分三个区域，它是分开的， 哦、 所以它的每个区域会有每个区域不一样的活动。嗯，但是基本上春节就是除夕的那天晚上会有倒计时， 对、 还会有烟花， 对呀、 然后除了这个，然后还会一般的会这个活动会持续到零点， 然后零点钟、 零点半， 嗯， 这种。 其实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咱们都印象深刻哈、春节联欢晚会， 对， 压岁钱、新衣裳、放鞭炮、团圆饭。啊，这一系列的东西， 这一系列的一个都不能少， 缺一不可。那在国外，比如说那么多华人朋友回不了中国，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你们会有一些庆祝项目，比如说做饭是肯定的，团圆饭、包饺子肯定有的。会看春晚吗？ 会看。 哎呀， 那会能看到春晚？ 能看到，因为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嘛， 哎、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也看春晚？ 对对，也看春晚。 不管它脏成什么样也得看哈。哎呀，周彤。 周总，你怎么把实话说出来？ 春晚是这个一年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一个汇报演出 啊，是是是， 对不对？ 背景音乐， 对吧？ 我跟你说，这个就其实就是一个大联欢，大家不要说细究这个好不好看， 不要 有没有意思。 就是 对， 那么多年了， 陪伴。 嗯， 你哪怕你睡着了四个小时，你也得放着春晚。 这鬼子啊， 嗯， 明年主持人会不会换人？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啊。今天大家看一下啊， 对，是会是谁哈、啊？其实 什么时候能看到周志颖和叨叨的身影啊、 哎？ 基本上没可能了。 说到这些，其实华人过年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汇聚和凝聚。大家其实，在国外生活啊，就是比如说我是。普华的朋友， 嗯， 道道也是普华的朋友， 嗯， 普华在国外，我俩在国内， 嗯， 我们会觉得哇，普华真的混得很好，对不对？你看在国外可以过年，其实留学生啊，华侨他有他们的辛苦，这一年肯定会有很多感情传递的部分， 对对对 啊。 哎呀，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肯定是的。 所以说我总觉得国外不管哪一个节日，国外都会比国内要浓郁一些，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对吧？ 嗯。 而且想问一下，就是在过中国的节日的时候，洛杉矶，比如这个城市， 嗯， 它这一天。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吗？对于中国的朋友会有吗？ 嗯，中国的朋友基本上就会汇聚到就是唐人街， 他们该怎么办？ 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老外也会来凑热闹。 对啊对啊，那商场商店会针对这个东西，比如说少晚一点关门，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 并没有， 也只有圣诞节。 他们只会放假，他们只有在假期的时候会放假。 是的，这是洛杉矶、旧金山的感觉呢，是一样的吗？因为它两个都离得比较 一样的， 一样的。 嗯，而且旧金山那个比较大，应该是全欧美应该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 的 商 场。 对，哦， 举路透射说， 是吧？ 哦、 举路透射说，就比如说我们要住在陈大汤的话，是可以的吗、 嗯？ 因为除了饭馆还有别的嘛。 嗯，其实我没有住过， 哦、 就是没有住过中国城这边。 哦， 嗯、 基本都是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到那个地方。 对，这边的话就是小旅馆会比较多、 哦， 就真的像是那种八九十、七八十年代那种小旅馆。 哎，其实 要是氛围很好， 对呀、啊，要想体验一下的话，倒是可以。 我好想去住一下。 对啊，在咱们这儿已经找不到七八十年代的那种了。 一开门， 对。那个都不应该叫什么什么宾馆，都是招待所、 旅社。 对，旅社拿那个铁的壶、烧水，烧完就灌到这么大的瓶里。 2018年。 对，然后拿那个大铁缸子。 要 是 挂的那 对， 挂的那个 对呀、 木头板上。 你知道我家现在我有一个这么小的那个带牡丹的水瓶。我觉得我超喜欢那个小水瓶，我一直都舍不得用。 还有那个洗脸盆。 对呀、 对对对， 陶瓷的。陶瓷洗脸盆吧， 掉地 上 了，地一定是水泥地，用完的水会泼到地 上。哎，你看啊，真的，我们觉得这个复古情节， 嗯， 越来越浓重， 对呀、 对吧？刚刚说了，中国城里过年不是每人都能感受的，木木花感受过两个，美国就是洛杉矶和旧金山，其实还有，布里斯班的。对不对？这就跨越另外一个州了、另外一个感觉了。你在国外感受中秋啊、春节，先跟我说在哪个地方感受？除了洛杉矶、旧金山，还有哪里？我们先听听看。 中秋的话在，在基本上春节也在瑞士过过， 到瑞士过过、 但是瑞士的整个。因为只能和同学在一起，然后那边中餐也很少，我们又住在山上。 哎呦，你们住在山上啊？ 对，那边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在山上，我们学校坐缆车上去，缆车大概要坐半个25分钟吧，差不多能坐到山。我们的学校就在山上，我们

基本上就是一些逛逛城市啊这种，然后我们就还是我们当时因为有厨房嘛，所以我们就还是出去买一些，比如说肉啊，但是那边的羊肉片啊这种切的不是特别的薄，还是有一点厚， 但是很爽 一些菜，对，但是就是味道已经很好了。 什么区域？你们那次过年在温哥华的哪个地方？大概是 就是在温哥华那个 城市 里，对，就是在城市里。 对，那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不是特别冷吗？那比如说刚到的，在我们刚直播之前录播之前说那个枫叶，看枫叶的时候， 对对对， 几月到几月温哥华可以看到枫叶呢？ 枫叶这边加西还是比较建议， 加拿大西部， 对，加拿大西部这边还是比较建议从九月底、 哦、 然后一直到十月中旬吧。因为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下雪了，就班夫国家公园那边，班夫那边已经开始下雪了。但是后来其实就是那边的一些旅游达人也跟我说过，其实加西看的不是枫叶，加西看的就是秋叶。然后枫叶是指在加东有。 方位搞清楚。 对，其实这个秋叶也是很美的，就可能不一定是 非莲六色的那种。 好喜欢。我觉得就是像加拿大呀、啊、或者说这个美国的一些地方，就纬度高的，它的秋色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温哥华的感觉呢，就是过节跟美国有什么类似和不一样的地方？也在比如说你们聚合不是在公寓里吗？温哥华应该也有中国城吧？ 我感觉温哥华的氛围更强一些， 更强烈， 包括他们还有写对联啊、发红包啊这种，实际上就是这种活动。 也是南方朋友比较多是吗？ 有南方朋友， 也有南方朋友。对，发对写对联发红包是真的一对一那种的？ 不是不是，就是在大街上，然后他们就跟咱们的庙会感觉差不多。 Chinatown 还是就随处可见， 就是 Chinatown。 但 是就是国外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有春节，然后他们也会跟你说哦春节快乐啊，这种 感受吗？ 对， 那个 Chinatown 你说相比他们比较浓郁，那大小是不是也很大？那个 Chinatown 温哥华的也很大， 也很大。相比旧金山来说呢？ 感觉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比如说一个 直接的参照 范围嘛。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到温哥华就想去这个中国城玩的话，很好找这个地方， 很好找， 对吧？怎么去找呢？就跟司机或者跟说， 就 是就 直接 Chinatown 就好了，因为它只有 一个。 对，它不像洛杉矶比如说有三个。 就有一个，它坐落在一个城区还是郊区？ 一个城区， 城区的那样的那感觉啊。装潢的风格呢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装潢老看就那游戏里头啊，只要是美国出现的，基本都是 牌了， 就跟香港啊、南洋啊那个地方， 对对对， 一个一个新加坡 那样的，对对， 就是那样。温哥华也是这样。 我感觉全世界的，就是我去过这几个，包括毛里求斯的这种， 毛里求斯也 一样，毛里求斯也有中国城。 我的天！ 我的天哪，好像所有的就是中国城仿佛是一个模板，你知道吗？就世界各地都可以有，然后一个一个复制就可以。 太便宜你游戏设计了。 对，真的。就是因为之前我去横滨有一个唐人街，对，那个唐人街一进去，哇，也是那样的。 对， 就感觉直接进入了中国。 对， 晾衣裳 唐人街，然后你进去就行了。 对， 很有意思。 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也没去过唐人街嘛，对不对？我也没去过美国，非常可惜。但是我觉得晚上的唐人街会更好看一点，灯亮起来的时候，牌楼会都出现亮灯了， 对对， 有闪烁的串儿什么的。然后 串儿， 现在应该有串了， 类似吧？ 以前是没有串儿， 以前没怎么没有串儿、以前我们找了很久，就是串儿吧特别少。 现在呢？ 现在有 了。现在有，现在洛杉矶有。 缺一不可了。 真是挂的串儿吧？ 我跟你讲，进去谈事都一起的声音，说 Facebook、Instagram 都经常这个。 对，然后一人点十串儿。 对， 老板再加一个大腰。 真的有， 很开心。 那个现在有一个很久以前那个串儿吧， 很久以前都 在 洛杉矶 就有，对，就在洛杉矶就有。 哎，味儿， 我们当时看 吃了吗？ 味儿还不错，因为它那边肉本来肉质也 对，很久以前，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的那个店就有。而且我觉得，就是中国城里边所有的餐厅都特别的味道都特，就是也不能说所有的都特别好，但是有的就是真的很正宗。 因为也就这个选择，他们要做的有回头做口碑嘛，对吧？ 你想，这中国城开的餐馆越多，他就做的越正宗，因为有竞争了嘛， 有竞争嘛，一帮一对红嘛。温哥华和洛杉矶这两个城市，你觉得消费哪个更贵一点？洛杉矶 感觉差不多，应该洛杉矶会高一点， 高一点。那 因为会还涉及到汇率的问题嘛。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那比如说你在温哥，你对温哥华更熟一点，还是对洛杉矶更熟一点？除了春节过节的元素， 洛杉矶更熟一点。 洛杉矶更熟一点。那温哥华你待了多长时间？那次去过春节的话， 两天， 两天 就很少。 嗯， 哦，就两天的时间。 对， 对，其实我们也是觉得如果各位想要出去玩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这花花是他有留学的经历，也有很多的朋友又住在美国，就是他很方便可以到达。如果真的想要去温哥华过一个春节，才需要好好的做做攻略。 对、啊、 对不对，那肯定是这样、嗯、不能说飞就飞过去了，对不对？ 嗯， 时间的问题，那肯定是春节的时间，然后班次，然后怎么去选择酒店住宿的房间、嗯、是否住在城区什么都会有选择。 而且春节去就是温哥华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他可以飞去看极光。 哦，还可以， 加拿大的极光特别的棒 啊。对呀、啊嗯、 对呀、 啊、这点 是的， 不用飞去冰岛。 对，是加拿大也是可以的， 对，他可以去黄刀和白马两个地方。 黄刀白马，名字都特别 霸气，特别帅。 你看啊， 啊， 黄刀， 嗯， 白马， 嗯， 你选的哪个？ 我选黄刀。 我选白马。 嗯， 你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黄刀白马 两个区别其实还挺大的。黄刀就是整个城市就算是一个只看极光的一个地方， 有专属的、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博物馆呀。 它是个镇吗？ 它是一个小镇，其实特别特别的小。 哦，小镇黄刀。 哦，黄刀镇。 但是黄刀看极光的几率会比白马高那么一点点。 哦，一点点， 其实都差不多。 那白马呢？那白马呢？ 白马就是比较多元化，还可以泡温泉呀、啊 哦，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博物馆呀、啊、动物园啊，这些都有 啊。嗯，元素比较多一点。 对， 元素 会比较多一些。 是的，虽然几率稍微小了那么一丢丢。 是的，那这两个地方是离温哥华都不远是吗？ 飞过去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吧，差不多。 哦，还要飞过去？ 对，要飞过去，因为冬天嘛。哦， 是的，是的哈、嗯。其实作为这个一年四季的时候，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会关注这个月份打折的情况。 对， 以我的经验，月年底的时候会有打折的情况，对吧？温哥华、洛杉矶会有打折的情况。 对，年底或者一月份。 哦， 嗯， 应该是折扣比较大的一个折扣季、 嗯、 是不是？ 而且去奥莱也会比较划算。 哦、 嗯、 是的，是的。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 嗯。 就是各个地方的中国城可能外貌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热闹程度就是有的会相对来说热闹一些。 华人会多一些。 是的， 对。 关于参与度、其实我们会听上去各个都有一些融合，比如说外国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我们可以去跟国外的朋友一起讲讲怎么过春节和中秋节的哈。其实跳开过节的这样一个感受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因为作为留学生的身份，我觉得花花应该知道在瑞士生活工作的感觉和在美国生活工作的感觉是截然， 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 完全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哈。 我觉得瑞士是没有太多的中国元素的。 是不是？ 没有、没有太多的中国元素， 它非常的欧洲， 餐厅就中餐厅特别特别的少， 特别少哈、那可以这么说，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去过瑞士，也在那边上学，也有两个，他们说瑞士不太适合，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它太瑞士了，太贵，虽然福利很好，但是会待得很 闷。但是你不是瑞士的呀。 对呀、 对呀、 他会待得很， 对，瑞士真的 很那什么，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在读书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就是确实很闷，因为我一下飞机到了瑞士之后，我觉得我这就是一个大农村啊。 你看 啊，对， 你现在直接就拉到学校山上去了。 对，拉到学校就拉到山上去了。然后到了山上之后，山上不过山上也会有大型的超市，然后包括我们山上是那个、 什么山、 就是？ 那是你那个学校叫？ 我学校那个地方叫布鲁士。 布鲁士啊， 对， 布 鲁士。 哦， 然后上边有一个蒙塔纳的一个滑雪场，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学会滑雪。 厉害。对吧， 唯一的一个滑雪场，完了还是 瑞士很棒的滑雪场啊。 嗯、滑雪场很棒。 是的、那美国的生活就很丰富多彩， 美国相对来说丰富多彩一些哈。 对， 我不会像瑞士那么的局促，有一点点。 是的、美国的生活，比如说你作为留学生，我们这期可以升华一下、就是建议一些留学生、如果到美国去留学的话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在瑞士留学的话应该提醒一些什么，因为你是过来人嘛。 嗯， 跟我们提醒提醒呗，是不是这样？也有很多朋友如果想去的话提提醒，作为大姐。 瑞士那边如果留学的话，其实要带的，吃的可以多带一些， 就是中国的味道的。 那边超市就真的是买不到，或者没有这些。然后一定要带，因为瑞士那边我们上学，基本上他所有的学校都是要穿高跟鞋。就是那种商务装上课、然后穿高跟鞋，所以我们那儿的学生也 是吗？ 对，我们那儿的学生都是 穿高跟鞋上课。 对， 而且 我们都还穿高跟鞋爬山，最后都可以。 哇，你们好厉害！ 因为它都是上下坡度、但是学校就是规定你必须要穿正装上学。对， 哦，我也是，还真的 正装可以，但是高跟鞋一定是那种细高跟吗？ 不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啊，就稍微有一点、 稍稍有一点跟儿、 那还可以接受， 那还可以接受 学习。 但是其实你穿那种鞋要走路。 路的话，因为它是那个鞋型非常瘦，对脚那简直是磨的， 所以后来就很习惯。 哎呀，这个 练就了一个技能。 主持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朱准啊，跟着豆豆我们一起听了，才知道瑞士留学生穿高跟鞋。 对呀、 啊， 是只有留学生这样吗？ 哎、 应该 是 只有我们这个专业可能，就只有 你 酒店管理 啊，对， 就酒店管理学校， 啊、 但是 人家像礼 就酒店管理学校可能会比较多 什么、 所以这种学校就都必须要要求穿这些。 是的，大家要提前注意一下哈。那么说非常舒适的短跟的高跟鞋， 高跟鞋， 对，因为确实很辛苦哈。 对， 饮食上要注意，多买一些东西带过去啊。然后呢，这个上课的时候要穿高跟鞋。其实晚上在山上也没啥活动，早睡早起是吧？ 对，你就可以看云海，因为在山上嘛。 只有看 云海， 当时就觉得就真的很美。 第一天好美，第二天好美，第三天 怎么还是这样？ 所以说。不管去哪个地方留学、我作为这个咱们三十六条年纪最大的一个、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你没有的条件就在家里没有的资源抓紧时间学习，学完之后也许能留下来，也许不能咱就回来，对不对？ 干嘛非要留在那儿？ 对不对？对不对？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那瑞士听上去呢很漂亮，有点孤单。 对， 美国可就不一样了。 美国不一样， 美国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美国很丰富，而且华人会更多。 对啊， 这个华人会超级超级多， 是 而且中国餐馆还有中国超市，它里边卖的东西，我感觉比国内你想要的东西都 还全。 就是那些料，有的时候都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些东西，他们那还有。 天哪！ 小时候吃的东西、 就是之前咱们小时候喝过那个是，丝瓜还是什么、什么那个水、就是饮料、对，那儿都有。 了解了。 我在国内就是没怎么看到过，好像只看到过一次。 对，有很多，因为国内更新换代比较快嘛，所以好多东西就不销往国内，但是它会往国外去销。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美国的节奏也很快。作为年轻的朋友，接纳新事物又很快。都快，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什么呢？华华作为过来人啊，作为留学过的朋友，就是对于一些什么时候什么晚上不能去啊，这都给我们提醒提醒，说说这些、孩子们注意一下。 就是之前好像还在就是评论里边说，就是说会不会Chinatown 那边就是特别的乱， 对、 黑帮老大、 就是好多这什么动画片啊电影什么都说什么事都在 Chinatown 判了， 是的，全发生在 Chinatown， 客厅挂在那边玻璃全震碎了， 吓人的，吃着面的、 说、 感觉没有，就很安全、 很安全的、 然后很多人就是可能说美国持枪率比较高嘛， 对他们合法、 对他们合法，但是我在美国待的这几年就觉得还挺安全的，包括去的德州，德州那边之前我去德州的 时候，算是德克是美西吧，是美西，美西。 然后我朋友还特意跟我们说，说你们开车的时候不要随意鸣笛，就即使说他要别过来或者超过去，那你就让他超过去，不要鸣笛，因为他有可能会掏出枪，但是应该不会的。后来我们发现，在那边就是开车也很安全，没有任何的， 还是很有秩序的， 对，很有秩序。 你作为留学生来说，就是年轻嘛，年轻容易接受新事物。我觉得要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你去那儿是干嘛的？ 对吧？哎，对，我觉得这个我也刚想说，因为之前也是去这个俄罗斯的时候嘛，然后就碰到了两个年轻的留学生，对，真的是我逛商场的都没他们走得快。一下子冲到前面，货架上所有的货一扫而空。我说你们干嘛？然后他说哦，我们做代购啊。我说你们是在这上学吗？他说对呀、我说那你们不用上课吗？哦，谁上课？做代购啊。我就觉得哦，那你说你父母花这么多钱把你送来干嘛呢？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对留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会有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对， 陌生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熟悉是经常在媒体看到这个词“留学生”。 是的， 哇，说的真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 我就觉得哦，那你说你父母花这么多钱把你送来干嘛呢？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对留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会有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对， 陌生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熟悉是经常在媒体看到这个词“留学生”。 是的， 哇，说的真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以旅行为目的的出行、就是以旅行为目的， 对， 你去学习就是去学习的， 是的，就是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去干嘛，当然你那个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但是这个比例你不能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认为爱情当中没有不求回报的感情，所有的感情来临的时候都不是灵光一闪，都是有原因有缘由的。所以说每一段感情既然有理由，就不会不求结果，不求甚解是不对的。所以一旦说可能我付出的更多，我不计较，是因为我觉得你给我的爱，我所获得的已经抵消了你可以付出的更多的东西，这叫不计较，不是不要回报。 人都是有情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当一个人的付出一直得不到回应时，总会有人先放下。只有一个人在不断的付出，而那个接受付出的对象他不在乎，这样的付出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一个人毫无意义的孤单表演。爱情需要互动，相爱的两个人就要相互付出。一个人的付出只会让另一个人习惯你这样的付出，久而久之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会懂得去珍惜。爱是两个人的相互包容与磨合，而不是一个人的付出。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爱情里真有不求回报的付出吗？也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见过做过的事情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陆丹的网友。世上有很多人已尝过最烈的酒，爬过最高的山，有过最爱的人，也有一部分人的爱情画面如电脑打开的文档一样一片空白。比如我不确定我经历的是否是爱情。想问的是，看了这么多电影小说电视剧，尤其是韩剧，总有炮灰男二痴情奉献所有，世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爱吗？不求回报，牺牲所有，哪怕生命。不得不说，如今社会物欲横流，我没见到，也没听说过。我相信世界上有，但我大概知道自己遇不到吧。其实《大鱼海棠》的剧情真的很落俗套，且台词让人尴尬癌直发，但它唯美古典的画风真的是很美，人设也是取自《山海经》等上古神话，比如鹿神、祝融、鼠婆子等，鲜明而神性。我最喜欢的是秋，喜欢他白色的头发随风飘摇，喜欢那红色的衣裳如克制住的火，喜欢他的配音演员苏尚卿的声音。秋令人心疼，令我不解不懂， 秋说，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你接受的是一个天神的爱，他将背叛所有的神灵去爱你，为你忍受一切痛苦，以此带给你快乐。秋说，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秋说，在世上我最怕的就是让我爱的人受苦。秋，你不要再说了。一个不理解却心疼着你的人，在另一个次元世界为你难过。这些当时在影院看到就觉得尴尬的好笑的话，在寂静的夜里却是越回想，越如陈年埋酿的酒，韵味无穷。你跑去陆神那里，想忘掉不愉快的事儿。可是陆神说，只有孟婆汤，喝下后哀乐皆忘。沉默片刻，你最后还是选了酒，从没喝过的酒。你在这时又太理性的让我心疼。喝酒前也要解酒汤，醉都不痛快。我知道你不愿忘掉和春有关的快乐回忆，哪怕记忆中忧伤痛多于欢乐。曾见过这么一句话，我在连快乐这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最快乐，莫名的揪心，谁说不是呢？可是谁能告诉我，这世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吗？背叛所有去爱，为之忍受一切痛苦，以此带给你快乐。你愿意为你的爱人这样吗？不这样就不算真爱了吗？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不是真如虚构小说电影，大多是淡如水的爱，细水长流的生活，基本没有巨大的波涛让我们去背叛全世界之类的。大部分人只是芸芸众生中一份子，不是帝王，亦非外星人，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但平凡人也有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天赐的自我的东西。所以只要是个人，就有所有物，发肤、钱财、才华、知识、家人、朋友等等。那么这时候你有了可以抛下或背叛的事物后，你们还能告诉我吗？这世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吗？背叛所有去爱，忍受一切痛苦，以此带给你快乐。楚之南有名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而我、你、我们，大多以40岁为春，40岁为秋。浮游一季，也许暂时想不通的很多问题，暂时还茫然的未来规划，可以先放放，先去做手边能做的，爱想爱的。毕竟我们的时间很短啊，而世界亘古永恒。大玉海棠的最后说道，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而这个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但我相信一件事，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理智上又觉得太冲动了。关于感情，很多人会毫不迟疑地说，爱情里的付出都值得，不谈回报。而事实是，心甘情愿付出，意味着放弃了谈回报的权利。那么爱情里，真有不求回报的付出吗？也可以说一说你听说过的、见过的、做过的事情。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莫主编的网友。半夜十一点，佳佳一脸狼狈地来按响我们家的门铃。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佳佳说，我分手了。我反问佳佳，你们不是回去见父母吗？见个父母怎么就见散了呢？佳佳说，本来第一印象还算不错，老 K 妈妈知道我们这边结婚礼金是20万，就冷下脸来。礼金20万怎么了？我不值这个钱吗？我是独生女，家里不稀罕这个钱，礼金就是做个面子罢了。老 K 觉得家庭负担不起礼金，想做一个孝子，所以顺着他妈妈。难道我也要顺着他，做他们家的孝女，做自己家的不孝女吗？知道老 K 准备定居福建之后，他的爸爸更是直接地说他们俩不合适。之前表态要据理力争的老 K 突然就晋升了。那天老 K 在他家的天台上说，他自始至终都是深爱着佳佳的，但他并不想违背父母之命。佳佳是福建人，她的男朋友老 K 是广西人。异乡恋通常双方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恋爱开始的时候也能甜蜜，但一到谈婚论嫁，大小争执不断。不过老 K 虽然能力一般，但对佳佳绝对是好的没话说。佳佳饿了，老 K 半夜跑1公里外买夜宵，佳佳跟朋友聚餐晚归，老 K 大冬天在小区门口一等几个小时。只要佳佳想要的，只要老 K 能做到，他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为了维系这段感情，佳佳也已经很，只要老 K 能做到，他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为了维系这段感情，佳佳也已经很努力了。他家人嫌老 K 工作不好，佳佳经常假借老 K 的名义给爸妈送礼物，一直强调老 K 很积极很向上，为他塑造好形象。他家人嫌广西太远，佳佳就一直努力地让自己的能力出众，让爹妈相信哪怕他真的嫁到外地也能养活自己，不至于被欺负。为了能让老 K 留在福州，甚至说服了爸妈他俩结婚后资助他们在福建买房。老 K 可以为了佳佳放弃一切，也可以为了他妈妈认为的礼金太贵，爸爸不同意的在外地定居放弃佳佳。佳佳说，我知道他也很难，只是他分得这么理直气壮，彻底寒了佳佳的心。不是所有的为了爱情放弃一切，最终都会有美好的结果。可是如果你连辩解，连努力一把的勇气都没有， 又怎么会有最终的幸福呢？你说你的工作、能力、家庭环境都不如我，又怎么能给我幸福？可是我并不要你给我幸福，我只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你说你就是烂人一个，配不上我。可是当初是谁让我爱上你这个烂人的？现在，我在努力地让你这个烂人变好，你又怎么能这么轻易地选择结束呢？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你爱我、疼我、想我，那都是你的事儿，我不管。我说过了我们不合适，所以你寻我、念我、等我，那都是你的事儿，我不管。我说过了，离开我你会更幸福的，所以你不哭、不闹、不走，那都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你可以什么都不管，爱我的时候我是你世界的唯一，不爱的时候你怎么能假装忘了拉我一把？生活这么艰难，爱情这么曲折，谁又能过得容易，爱得轻松？因为不合适所以不爱了，因为没感觉所以不爱了，因为没钱所以不爱了，因为没结果所以不爱了，因为累了所以不爱了。可是我觉得合适，我还有感觉，我不需要你的钱，我相信会有结果，我一点都不累，怎么办？你说走就走，在爱情失重的天平里，你不过是说服了你自己罢了。那我呢？为了你，我用6个小时熬了一碗鸡汤，用3个月织了一条围巾，用半年换你一个拥抱，用3年等你一枚戒指。我忽略了幸福路上的花花草草，我听信了你若有若无的海市蜃楼。直到我的世界只剩下你的时候，你怎么能自私地用你的理直气壮来回报我的一往情深？佳佳和老 K 尚且还有过一段幸福的爱情，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痴情的人，他们用3个小时反复推敲的一句问候得到一句冰冷的呵呵，他们用几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枚戒指和一张机票换来闭门不见，他们用多年的柔情与温暖目视你在别人的怀里欢笑哭泣，他们在两个人的故事里独自前行，却终年冷暖自知。他们错了吗？每一份真诚的爱意都是善良的，没有人天生要对你好，你也不必用你的理直气壮去回报别人的一往情深。哪怕爱错了人，但毕竟爱是没错的。如果你的身边也出现了这么个人，请善待他，尊重他，肯定他。谁让他如此单纯又浓烈地爱着你？爱着的人都不应该轻易地被伤害。 伤害怎么说都不明白，你曾经说过承诺却可以抛开，爱的伤害怎么说都是无奈，

晚饭前他回来了，悄悄走进我的房间，把一个袋子塞进我的衣柜。我问我妈，你干嘛呢？那是什么呀？我妈说，你看这裤子款式挺好的，又打八折，给你爸买了一条，先藏在你这儿，别让他看见了。哼，想起他我就来气。说真的，看到他们这样，我突然开始羡慕结婚了。以前觉得一个人的生活自由自在，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现在觉得两个人的生活才更好，斗斗嘴，吵吵架，一不留神就把这漫长的一辈子给过完，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和你相爱相杀上，一点也不浪费。情人节下大雨，瞒着爸妈的恋爱，所以这种节日一定不能出门，让他们多疑。晚上待在家里，羡慕朋友圈里情侣都在发合照晒幸福，我一个一个的给别人点了赞，然后安慰自己说，傻瓜，以后你们也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过节。夜里11点多，他打电话叫我下楼，我蹑手蹑脚的拿钥匙开门，走出家门就看到他傻乎乎的举着一把伞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看见我穿着拖鞋和睡衣，就冲我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我过来。街上都在卖玫瑰花，我想着买花不实惠，然后就给你买了串你爱吃的糖葫芦。当时我还生气的直跺脚，不敢动，反而还骂他，你这个人一点也不浪漫。后来我才明白，糖葫芦比玫瑰花来的实在，我们过的是日子，不是浪漫。小时候想要买漂亮的公主裙和蝴蝶结，长大一点了想要一个酷酷的男同桌，青春期的时候想要谈一场偶像剧里爱到你死我活的恋爱，如今我只想要你站在我伸手就可以牵到的地方，和我平平淡淡安稳又踏实的相爱。你一出现就完成了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少女梦想。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起他外公外婆的故事。外婆年纪越大越不爱出门，外公就领着他从家门口坐上一辆公交车，随意坐到哪一站下车，走一小段路或在原站等，看哪辆公交车比较空就上哪辆。两人肩并肩地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哪里以前来过，哪里变化了，哪里还是从前的模样。偶尔撞见写了促销的超市，就下车去逛。我家附近有家生煎店，外公外婆常去吃。外婆不爱吃馅儿，只吃生煎的底，又焦又脆，进了肉汁咬在嘴里嘎嘣响。外公就把所有的生煎都咬剩一个底留给外婆吃。 后来外公因为肠癌晚期去世了，我带外婆去吃生煎，她盯着盘子发呆，也不讲话。外婆一定是在想，没有人给自己舀生煎了。我想起有一次去吃牛肉汤的时候，对面桌坐着一对老夫妻，奶奶小心翼翼地帮爷爷挑出碗里的香菜，爷爷温柔地把碗里的牛肉片夹给奶奶。他们活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吵过无数次架，想过无数次分手，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如果我们也可以这样，等到老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说，哎，我这辈子算是栽在你身上了。我故作失望地摇头叹气，心里却像吃了蜜。栽在你身上，一栽就是一辈子，我心甘情愿。我是笑着写完这篇文章的，可当我再看一遍的时候，这些温柔的小事让我感动得想哭。世界太无情，正是这些事儿组成我生命中最温暖柔软的一部分，教会我们温柔，教会我们成长，教会我们善良。我是个挺爱胡思乱想的人，每个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想，我以后会和谁一起过一辈子，会过怎样的生活，我们是否会快乐。爱情这条路只能摸黑走到底，我们都没办法回头。可我和你在一起以后就没想过要回头，我不关心我们遇见对方之前的样子，我只关心我们以后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到底会错过多少人才能迎来身边这个对的人呢？只要你会来，多晚我都等，我愿意错过他们所有人，只爱你一个。 满山遍野的花曾经为谁而开，谁的眼神把春天留下来，看不见的尘埃谁记得早离开，疲倦已脱落在那片云彩，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都说，年轻人为了爱什么都敢做，乍一听很感动，但理智上又觉得太冲动了。关于感情，很多人会毫不迟疑地说，爱情里的付出是值得的，不谈回报。而事实是，心甘情愿付出意味着放弃了谈回报的权利。那么爱情里真有不求回报的付出吗？也可以说说你听过、见过、做过的事情。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丹的网友。你认识他的时候还差两个月零九天18岁，我央求过你好几次，想知道你的故事，可你总是让我听一首李克勤的《探花》。你说故事都在歌词里了，但是我就知道你也忍不了多久的话匣子，总会在酒后胡言的哪一天要把这些不肯讲的故事全吐个干干净净的。你瞧，我总猜得对，该知道的事情任你几床棉被都捂不住。你和女神姐姐认识的电闪雷鸣，一顿饭，几首歌，几瓶酒之后，你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发生点剧情。可是你那时老实巴交的，哪里扛得住他像一盘散沙一样飘飘荡荡走天涯。于是呢，你千里送花，送钱，送人，他陪你吃饭唱歌看戏。你说这火锅呛得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出口了，女神姐姐接茬说你火候不够。你顿了两秒也不肯示弱，笑也不笑的就讲，那我再熬一熬。对，说不定熬一熬你这股劲儿就能过去了。大好时光里的有为青年，干嘛偏要钻进别人的脚本里打辅助呢？那段时间我总是这么鄙视你的。时间又往后挪了几年，的脚本里打辅助呢。那段时间我总是这么鄙视你的。时间又往后挪了几年，直到你有一天风尘仆仆地在楼下找到我。你说大哥，我终于如了愿。我说嘿，这年代还真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事情吗？你说你不懂，美人就得配英雄。虽然欣慰你终有回报，只是你当年虽然一脸痴情不改的模样，却也同样心高气傲的不得了。所以我猜，即使时间百般证明你有多真心，都多少还是掺杂了一点不甘心。好吧，说白了你就是不自信。这种一高一低的相处地位被生活一来一回填满的滋味，让你觉得真有点男人做的不大硬气的憋屈。分手就是那一个月的事情，至于什么理由我倒真给忘了。不过分手理由这种话要说列举也是可以张嘴就来的，真想分开的人 连今天雾霾太大了都是理由。爱情可没什么规律，有时候死活就是走不出来，有时候来得慢，去得反而快。你看你，果真很快就认识另一个素雅堪比清朝西兰花的女生，恰逢你与女神姐姐分手数月。没错，你们又这么理所当然的点火就着了。这个姑娘智商低情商高，款款深情又丝丝霸气，而此时的你也不再去追寻什么想象中的感情。我说嘿，你的爱情故事要结局了。你说你不懂，哪还有什么结局，只有下一局。这么难听的话你居然说得这样理直气壮，我没再接话，只是看着你仿佛就看到了你头顶提升的情感经验值，他们一点点地操控着你对这段感情，使用过度的是技巧并非真心。后来有一天你告诉我长腿姑娘搬走的时候，我并不惊讶。你说衣服少了几件，化妆品也不在厕所了，你看着突然安静下来的房间，心里有的倒不是难过不舍，你只是很好奇她还可以去哪里。再次得知他的消息，是有交际的朋友说他即将远嫁海外，未婚夫是某次宴会上通过你认识的高富帅。活该，绝对的活该，给你的你不珍惜，别人过好了你又妒忌。我听完你讲的剧情，靠着沙发一阵嘲讽，而你呢，在一旁抓着头发问我，说真的，你觉得我是不是就这么错过了一个适合我的人？我说快拉倒吧，现在的人呢，这个要合适的人，那个要灵魂伴侣，可是又把在身边的只当成了宠物情人，什么都想要，什么又都不想给，想得倒美。你刚才说什么？灵魂伴侣？你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重复着。对呀，就是灵魂伴侣，就是个能让你拍着大腿叫哇塞的感觉。《笑傲江湖》任盈盈和令狐冲合奏那画面你看过吗？就那样的。不过遇见灵魂伴侣的运气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这么困难呢？那我还是走了。哪儿去啊？找我的宠物情人呗。人家不是都走了吗？拜托，我说的是下一个。我望着你的背影，这次写的是四个字，死性不改。后来过了挺久，你在烤串摊找到了我，你说又单身了，这次是为什么？外在因素太多。什么外在因素？还能拆了你的台？什么都可以啊，爱情也就是一种感情，它很棒，可它也并没有特别伟大，所以有时候任何的外在因素都可以拆散一段感情。你能不能别再给自己的花找借口了？你哈哈笑个不停，一边叫着老板加盘烤鱼，一边直勾勾地望着我说，女神姐姐要结婚了。你说我见了她一次，不过隔了一条街。你说我一直想着千帆过尽，我练够了等级，总能重新和他在一起。可电影都是骗人的，终点根本不会有人等你。以前我觉得他就像暴风雨，很刺激，可我那时不够急，畏惧风暴。现在吧，我不怕了，所以我想去这场风暴的中心。我大惊，你想干嘛？人都要结婚了，难道去抢婚吗？你点了点头，我戒指都买好了。我骂你，你说你不懂，好人都薄情。今年12月25号，算起来离你说要抢回女神姐姐那会儿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找到了院子里显然喝醉了的你， 歪斜地倒在老家枝繁叶茂的葡萄架下。屋里是多年不见的校友们随着音乐肆意摇晃的身影，这样看上去真像什么校园青春美剧。我看到你手里的电话屏幕闪了闪，你说是长腿姑娘发来问你明天几点飞机到家的微信。我感叹幸亏她那时没有嫁人，兜兜转转你最后也总算抱得美人归。你也感叹你不懂爱恨情仇，红尘滚滚，总有红玫瑰白玫瑰在抱憾。旁边的小弟弟听完你的话回头问我，他说的什么意思。我说他是傻的，别学他。你站起来冲着屋里喊叫，让他们一直放李克勤的探花，不要切歌。我说这歌究竟对你有什么意义，可你却说你不懂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只是从一个小混蛋变成了老混蛋。不过你也有不懂的事情，你不懂有时候爱情就是我愿意给你混蛋的权利。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白云深，人像是醉在白云里，共你一起多么美，呼吸声都似诗。但愿接受情意，全受怕这份情意，让我倾出心中意，让我倾出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到怀疑，愿给我暗示明示，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能为爱，能为爱牺牲，我愿意。暗示。